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城市广播的节目，我是香露。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新精英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张希。张希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请张希来啊，一方面要回答听众朋友的一些咨询的问题哈，此外呢，还要请他来探讨一下这个职场当中比较难处理的人际关系。比如说哈，有一位朋友前两天在网上发帖啊，他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他说有一个女同事跟我住的差不太远，我啊每天啊都是开车上下班，他看我开车，于是呢就叫我每天早上啊在某公交站台等他，把他送到公司，下班后呢再把他送到公交站。他每天啊都会在公交站台帮我带份包子和豆浆当成回报。可这样已经持续两个月了，同事们看见我们每天啊都是一起来上班一起走，哎，总感觉他们目光奇怪，在偷偷的笑。可问题是我们都是30多岁有家庭和孩子的人了，我很怕别人在背后议论我，我又很想跟他说以后咱们不这样了好不好，自己走路吧。可是他呢又是我的师父，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进来的时候是他带我入门的，大了我几岁，又很强势，我不带呢又不好意思，大家说该怎么办。其实我还有一点担心，每次过来差不多要一个小时，这老聊天聊出感情了就麻烦了。 这朋友太逗了， 他怕他自己认真了。 太逗了。 哎， 那确定他不是想多了吗？ 那他没想多了，他也怕这个别人想多了，人也可畏啊。 心里有顾虑啊，各种顾虑啊。这是心思很缜密的男下属啊，我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是一个强势女师傅要强行搭车。 对，哎，且不说自己能不能跟他日久生情，也且不说别人怎么看，就这两个正常的同事， 嗯， 那个人要每天啊，你给他顺啊顺一点， 嗯， 顺点路，然后他给你买点早餐， 嗯，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很正常， 嗯， 可能我周围好多朋友都是这样， 嗯， 因为大家知道在北京通勤，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北京啊，在大城市其实通勤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嗯， 所以如果能有一个代步车而且又顺路的话，嗯，还挺好的。 你很多同事或朋友都这样，是固定的上 某个人 的车吗？ 固定的搭车 啊，哦， 比如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家住西边，他老板跟他的小区离得很近，他就每天搭老板的车， 哦， 老板是男生，然后这个是女下属， 哦， 他们从来不会有任何顾虑，因为他们也是各自有家庭 啊，哦，你看，就是你自己够自信是吧？心里够强大是吧？ 因为在车上，老板总会跟他聊工作，所以我觉得老板觉得赚到了，哦，对吧？我上下班的时间都占用你来聊工作。 好啊，就有这样的例子哈。 对， 所以说如果他听到的话呢，也没事儿是吧？那别人怎么看这事重要吗？ 我觉得也因为 但前提是这个事情很普遍，所以我第一个关心的是，他说感觉到别人在窃窃私语议论，对吧？第一，这是你的感觉还是事实？你得先区分。 我觉得我如果是他的同事，我也会窃窃私语。哎，怎么他们俩每天 都 有说有笑 一 起来 了？那就可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直接公开的跟同事，让同事知道这件事儿。 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他这么详细的描述了各种顾虑，背后啊，我们能看出他内心是有强烈的不安。 嗯， 我有一个好奇，我在想，哎，这么容易被环境影响了，心里有这么多顾虑。我的第一个好奇是他自己的家庭生活幸福吗？ 嗯， 他每天给到家人的陪伴和关注足够吗？如果这些都是一个正面的回答，他根本不用担心说聊出感情啊。 好，就是先跟老婆聊一聊这个事儿，是不是？跟他做一个汇报。 对。 然后呢，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是吧？ 对啊。 如果老婆极力反对这事儿呢，干吗？ 如果老婆极力反对啊， 我觉得还得以家庭为重吧。 对，我也同意， 是吧？ 对 这个事儿，那你就找一个理由跟你的这个女师傅啊， 女 师 傅 好好说一说。但是如果老婆支持，她有点对于自己这个人性上的事儿吧，她有时候不靠谱，或者是有时候不能太过于自信，万一真聊出感情来，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认为是存在的。谁能保证她这一辈子只能爱她一个人呢？对不对？ 对他，对这个看出来，他对家庭是有责任感，不然他不会有这个顾虑嘛。 对， 反正我是觉得这事儿挺难以置信的，就搭个车就能聊出感情，可能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例子。 两个月没有，那两年会不会有？ 好，问题来了，如果真有这个担心的话，第一，要不就不搭了；第二，如果你真的搭的话，还有这个担心的话，其实是可以做出一些，措施的。 嗯， 比如不要聊容易发生感情的话题。 嗯。 就聊工作，我就聊一些很无聊的话题，或者一上车就放音乐，放广播，对吧？听咱们职场帮帮团，行不行？ 尬聊。不过 还有就是座位的设置啊， 嗯， 就是你看出租司机和乘客一般都是前后座嘛， 嗯， 你就不要坐副驾驶嘛， 嗯。 我知道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成功男士，他的副驾是永远不会让女同事和女性朋友坐的。任何人搭车，他就说不好意思，这个座位是只有我太太专属。你看人家这个处理， 啊、 对吧？ 有原则是吧？ 对呀、啊，那个搭车是搭车， 嗯， 对不对？ 嗯，或者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你那几个月别开车了。是吧？我偶尔你不开车是吧？如果真的对你造成困扰的话，是不是？然后呢，让他觉得有一种不稳定感，就不知道你开不开。 哦， 然后慢慢他也可能想别的方式去解 决了，让对方知难而退，不要完全依赖你。 哎，对，他现在有一点依赖的感觉。 那还有另外一个策略啊，我知道有些同事搭车，他们是要分享油，就是共享这个油费的。 他这不是买包子了吗？ 包子不够啊，你算一算，你把涨价， 嗯， 涨价，看他还搭不搭？这也是给对方制造障碍嘛？ 什么意思？就是要收他费啊？ 对啊，收费啊。 他女师傅很强势的，他怎么好意思？ 那也一码归一码啊，对吧？你可以收费啊，甚至还有一种情况，看看你们住的附近有没有其他同事， 嗯， 拉着入伙，然后都一起涨价，你还能赚点外快。 好，当专车司机了还？ 就是这样，拉着大家一起上下班，这也是可以的呀。嗯， 好吧， 对吧？处理方式很多。 这种事情也不多见，是吧？ 对。 哎，那么既然您赶上了。那我觉得你也可以给我们开出一条道来哈，让以后的朋友如果遇到的话呢有所借鉴。哎，不过我觉得首先要处理好的还是家庭的关系啊，有了家庭做坚强后盾，是不是？ 其他的都好说。 哎，其他好多你可能想聊出感情都难， 是， 或者是说呢别人想要说你，那么这些风言风语也会不攻自破啊。 对啊，对。所以我就一直特别想去探究一下他那个内心不安，他到底自己家庭幸不幸福。 好，祝你幸福。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物终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 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 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遇到这种下属该怎么办啊？这是一位领导提出来的问题。 嗯， 他说我是一个国企的业务部门主任，手下呢都是各个项目的项目经理，负责项目的实施和交付，主要工作内容啊就是联系研发部门进行研发，联系生产部门进行制造，然后处理一些组织协调的工作，进行项目的总体把握。那手下呢有个员工啊，因为前几年单位尝试从研发部门挑选骨干充实到业务部门啊，当然业务部门的收入也会更高一些啊。他原来呢就是研发部的骨干和技术专家，被我们部门的前任领导选中做某项目的项目经理，但随后啊这个选他来的领导就调走了。过来工作了几年之后，我发现他的这个组织协调能力啊比较差，项目进度是一拖再拖，我也不高兴，经常批评他。他自己后来也不舒服，主动和我提出来要回研发部门。我的意见呢是说回去可以，但你现在手里的项目已经快交付了，不能留下一个烂摊子呀，起码做完了再走啊，有什么困难我都可以帮。结果呢他索性破罐子破摔，天任项目一拖再拖，客户呢也等着要，我要求他尽快完成工作，他以自己能力差为由啊，听之任之。之后我和他的关系就渐渐的恶化了，我认为他工作不负责，他认为我刁难他，强迫他从事他并不擅长的工作。我原本啊准备处理他了，可是后来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我们部门有其他的两个项目，这个研发进度比较迟缓，那么研发人员呢又比较的紧张，他呢就承担了那两个项目的技术开发工作啊，让那两个项目顺利交付了，可以说啊是帮了部门的大忙。但是他对自己的项目仍然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但是现在呢，就像我们这种单位啊，对这种有编制的老员工可不能啊随便辞，一般呢只能拿到人力资源部去待岗。但如果我真的让他去待岗，他马上就能够回到研发部门上岗，那边的领导早就等他回去，那这留下了烂摊子更没人收拾了，再加上他最近又给部门立了功，处分他又有点说不过去，项目没放完又不能轻易放他走，哎呀该怎么办呢？ 愁死了，真的是、 怎么办， 太发愁了。这个领导 就是前任领导的问题，他来擦屁股是吧，前领导把一个本来不胜任这个 叫做管理岗的技术人员调过来了。 对。对， 所以说他现在就很吃力嘛，他管理这个人。 对，给人感觉就是包办婚姻，结婚了两个人还没相爱，然后这个人现在人在曹营，然后而且感觉现在两个人已经结怨了。 嗯，是，我也不给你干活了。 对啊， 反正我也不行。 好难哦，真的是很难。 但是那个项目我会干，我还特意愿意去帮忙。 对，但你能看出来从他描述里边，就像您刚才概括的，其实这就是一个技术骨干，因为沟通和协调能力差，然后把他放到了这个需要做项目管理的岗位上，他本身是不适应的。 嗯， 那其实这个背后就是看上去是一个上下级关系不融合，但是这个其实是个系统问题。就是挺普遍的，说实话，就是好多企业都是在员工职能发生变化之后都不去做一个能力的盘点梳理和提升。 嗯， 因为传统的提拔都是你因为你业务做得好所以让你当领导。 嗯， 其实业务做得好跟我能带团队有什么关系啊？没有毛关系啊。 嗯，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能力序列。 那领导从哪来啊？也没有一个项目是锻炼领导的呀。 对，所以就变成了不管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反正因为业务做得好你就把你拎上来当领导，到了这个岗位上现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组织内其实都有领导力培训，而且这是一个特别庞大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必须的体系。 嗯， 所以在这一环上我觉得这是个系统问题，就是在这个系统内，首先他的组织的用人考核有没有科学的依据和标准。 嗯， 对吧？比如说像他刚才犯难的时候，我想处置他了，但是好像一把他放到待岗，然后那边就给要回去了，听上去好像又满满的有很多不甘心。其实如果你有一个科学的依据就好办啦。你看啊，这个下属难搞的下属，他的技术肯定是加分的，但是他的团队合作呢不知道，打个问号，至少不加分。然后他的项目管理呢肯定是减分的，所以你综合看来应该绩效不合格呀。 嗯， 那绩效不合格的话放到待岗那里，按照标准绩效不合格的人能不能就被其他部门又收回去？这说白了这就是一个系统的管理体制不够科学完善。 嗯， 给他挖了大坑。 现在这种状态他不能去改变整个的 他更 这个评价体系， 对，改变不了， 考核体系它改变不了， 对。 那么现状它该怎么操作呢？ 哎呀，所以你看，我们跟已经结了怨了。这从我的角度，我觉得他们这个上下级的关系已经是沉没成本了。 嗯， 就不要再去激化矛盾了。 嗯， 你想啊，一个不爱你的人都跟你走了一段时间了，他已经心不在你这儿了。那最理性的方式一定不是去惦记过去有什么，而是。就是放你离开，放你一条生路，然后我们彼此都好受呗。 我觉得我如果是他的话呢，我会结果导向。 嗯， 我跟你的关系先放到一边。 嗯， 咱们跟客户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先把这个项目交付了。 对 对，不能因为我们俩在这扯皮，最后这个事儿 项目搁置了， 搁浅了。那么他现在又确实又做不了，不管是这个实际能力还是说态度的问题，反正很难改变。嗯， 对， 那么我做行不行？咱们先把这个火给救了行不行？或者说我从这个项目组里面我找一个人能力稍微强一点的， 嗯， 把他提上来啊，给他一些机会， 嗯， 行不行？咱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是， 而不要再跟他的这种目前很难， 感觉两个人在较劲儿啊，谁都不服气谁啊， 哎，对，很难协调的这种关系里面呢，我们去找方法。当然这也不是说没有方法， 嗯， 就是因为可能是这个提问者啊，这个领导还没有意识到，可能是因为这个组织管理的问题， 嗯， 让你们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矛盾。 对， 所以说他们还不能够心平气和的来谈。 对，这里边也有很大一概率会出现认知错位。 嗯， 什么意思？就是绝大多数上级眼里下属都是不行的。 嗯， 就你不行，但是绝大多数下属眼里上司都是你不够支持我。 嗯， 就大家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那怎么办呢？嗯，其实这个事儿在一开始是有的救的，就他刚转到这个部门来，你一发现他能力不行的时候，其实要做的是什么？是领导者他本身应该起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什么叫催化剂？就是你不是拿着鞭子去抽他，而是激发那个人发挥他的优势。 你看啊，这位朋友他的原话是说，工作了几年发现组织能力协调力比较差， 嗯， 项目进度一拖再拖，我就不高兴，经常批评他，他也不舒服了。 嗯， 就他在这个对啊，他在这个时间节点做的动作是违规的。 嗯，对，也就是说你应该反思自己，他本身没有错，他不擅长是吧？做饭，你非要让他去做饭。 嗯， 他擅长的是编程， 对， 是吧？他不擅长编程， 组织协调。 他擅长的是这个是吧？打扫卫生， 对， 那你就让他去干那个。他本身并没有错，是你的前任领导把他安排到了一个不适合的位置。 是， 但是既然已经来了，作为领导来说的话，你不能打击他，你应该给他一些自信心培养 发挥的空间 啊，他锻炼他是吧？ 对， 让他在这个领域里面，压力不那么大， 找到价值。对对对， 嗯， 所以稍稍有一些弹性的组织，他们会允许员工 犯错误，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就允许员工在一个相对灵活的范围内去定制自己的岗位能做的事儿，岗位任务， 嗯嗯。 其实每个人能够在自己工作中发挥优势，他是自备积雪的呀。 嗯，是的， 嗯。 所以啊，这个案例我觉得也给大家一些提醒，听众朋友，迟早有一天啊，您是要走上领导岗位的。我相信啊，我们职场帮帮团的听众朋友，迟早有一天事业的发展一定要比今天上好几个台阶。那如果以后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是不是心里有数了呢？也许我们在某个领域我们确实做得很好，但是就像每个初为人父母的这个年轻人一样，中年人一样，在带孩子这件事情上，你永远啊是没有什么经验可谈的。 嗯， 也许你们之前的生活能力超强，你们之前比如说生活规划的超级棒，但是面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包括他身体的发展，他性格的培养，可以说每一个人 都是一张白纸， 都是新手，是吧？所以也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太强大或者是太固执。有的人是吧，他当了领导了，他就觉得 你该听我的， 我没错，是不是啊，我错了，我也没错啊， 这要命了， 这个真的是很要命啊。你看在这个整个的这段叙述当中，我基本上没有看到他的自我反思真没有，就跟两个人吵架一样，都是他错啊，我跟他说了他就不听。让领导反思这件事情，我认为比让员工进步更重要。 嗯， 不过他写下来了，是不是也代表 他在思考 啊， 他也想破局。 对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吧，是吧？那如果说啊，打个比方啊，如果张希你是这个下属，遇到这样的领导，我该怎么办？哈哈，也写一篇。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 其实这个案例里边，坦率说，我也看到过曾经自己的影子。 哦，你遇到过这样的领导？ 对的， 嗯， 对的，嗯，每天也在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我下意识做了一个动作，我在做价值链接。什么意思？就是我现在每天都在做我不擅长的事情和我不喜欢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要想明白，我在这个大的环境和大的平台，我想要拿到什么，我想要经验的增长，我想要能力的提升，我想要品牌背书，对不对？ 嗯， 所以我为了我想要的，我现在就暂时忍一忍，然后其实是说白了，就是人不怕吃苦，只怕吃苦吃的没意义。链接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吃苦是为了让你将来能够 get 什么，这叫链接。 嗯 嗯， 所以你给到他的建议就是说，不要考虑现在跟他的紧张关系，是吧？先把这事儿做好，这样的话你未来的履历又多了一个 加分啊， 什么项目协调管理的这个经验， 而且 不仅仅是研发的， 对，而且他的职业通路就又多了一个选择。我不一定是要做专家，我还可以走管理路径啊。 嗯， 对吧？ 嗯，可不能破罐子破摔，是吧？也不能说我自己管理能力差，我就听之任之，也不能这么做。 对， 也要看自己能不能够尽最大努力去达到一个我原来没有达到的高度，尝试一下，万一成了呢？ 对，就做做提升，因为其实能力的提升对自己来说永远不亏啊。 但是有的时候呢，大家看不到你说的那么清晰，大家就觉得我凭什么给你看？ 其实你从案例里面能看出来两个人是杠上了嘛。 嗯， 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情绪上的东西。 嗯， 咱们可以做另外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他俩是好哥们儿。 嗯， 不是前任领导把这个技术尖兵给拉过来的，就是本身关系很好的人到这个部门，他也有各种不适应，但我猜想可能不会闹得现在这么僵。 嗯， 以咱们中国人为人处事的这个特点， 嗯， 对吧？ 所以说态度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吧？ 确实是 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吵的不是架啊，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新精英生涯的职业生涯咨询师张希。张希你好。 香露你好，很高兴又见到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才放了2分钟广告，怎么就又高兴的见到我了？好啊，是不是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张希，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咨询？就是本身人很优秀， 嗯， 他的这个选择机会也很多， 嗯， 但是呢，还是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选。 嗯，这很典型，而且我们课程中会有专门拎出来一个工具来解决这种东西，那个工具叫做纠结终结者。 哦，好，来看这位朋友啊，北京高校建筑类专业应届硕士，男生。今年6月毕业，现在有几个工作很犹豫，不知道该选哪个。一个是给北京户口的军工系统的设计院，但是工资水平一般，而且设计类呢又不是我本人喜欢的方向。第二个呢是房地产公司工程管理岗，薪水很不错，但是没有北京户口。那我们家呢是在北京周边，父母呢是在事业单位工作，家里的资产呢一般般吧。在老家呢有2套房，那么选给户口的那个呢是因为以后我可以把家里的一套房卖掉，凑个首付在北京五环外买个房，但给户口的工作呀工资太低，而且工作性质啊是要熬年限的。那选那个收入高的房地产公司呢，我又心甘，那以后就没有机会拿北京户口了，怎么办呢？他又具体说了说啊，说了说这个单位的这个收入情况。第一家单位呢，年薪10万左右，但是前3年工资会比较低。嗯，第二家单位啊，是全国前10的房地产企业，第一年收入就是18万。不过工作地点呢，在廊坊，哎，是这么一个情况。嗯，他后面还补充了一下，他说还有第三个选择，是某事业单位的基建处，也是有户口。工资比较稳定，一开始呢是13万左右，但发展前景有限。嗯，哎呀，你愿意拿10000块钱做个咨询吗？ 那咱俩分。 咱俩分是吧？ 平分。 好，我们这不要钱啊，希望给到你一些实际的帮助。来，张希，你请。 这个小伙伴简直是拉仇恨啊，你想想每年那么多毕业生，好多工作都不太好找的，他这手里听上去应该加起来应该一共有3个机会了吧。 对，哪一个是吧都还不错。 对啊，你随便扔给一普通的毕业生都会觉得还不错，但是他还犹豫。首先说明这个朋友他本身的能力，学校的背景、成绩啊、综合素质应该都还挺好的。 嗯， 先恭喜你一下，来，然后再说说你现在这个是典型的决策困难。 嗯， 决策困难一般我们先这么讲啊，最好的方式是脱离具体选项看目标。 嗯。 什么叫脱离具体选项？你 先把这3个都抹掉。 对，先都抹掉。我就先问你，3年5年以后你想要在哪里发展？ 对吧？也许三五年之后你不想在北京，那你户口对你来说有什么关系呢？ 嗯， 对不对？这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这个朋友有没有想过，这第一点。 好， 对吧？第二点，钱你有没有想过？钱其实到哪里都能赚，所以你对自己五年以后的期待到底是赚钱，还是说在北京已经有房了，靠房子养你？ 嗯， 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嘛？ 嗯， 对吧？对他来说，我觉得如果户口对你真的特别重要的话，其实忍个三年不是说不能忍啊，他的应该好像是第三个选项是忍三年就可以拿到户口吧。 刚刚去就能拿到。 哦，刚刚去就能拿到。 但是前三年工资比较低。 哦，前三年只是工资低。 但是呢，像这样的单位呢，也不能说想辞职就辞职，是吧？ 嗯， 可能有一定的年限。 你得服务一段时间。 哎，是的。 所以就看，那就看你如果要服务几年来换一个户口，它就像在天平的两端。 嗯。 哪个对你更重要？这个本身是一个价值的大拷问。 嗯。 答案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嗯。 对吧？ 其实他倾向于的是第二家公司，听得出来，就是没户口。 嗯， 如果有户口，他就去了。 嗯， 啊，但这个呢，只是他和第一家公司的比较，比较他的薪水、个人爱好等等，哈， 嗯， 这种比较会不会比较的，简单一点？就是说你在毕业的时候是不是考虑的不够完善？ 嗯， 打个比方啊，他说第二家单位房地产企业嘛，工程管理岗，目前地点在廊坊。 嗯， 要不要出差呀？要不要今年这几年是在这个地方，明年啊后年又过几年又去另外的地方了？ 嗯， 对不对？那你习不习惯，喜不喜欢这样漂泊的生活？ 嗯，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压力也会比较大。没听说哪个房地产企业很优秀的房地产企业里面工作很轻松的。 他这个是排名前十吧？ 前十啊。 嗯，那压力肯定挺大的。 换句话说，你希望过什么样的日子？嗯， 对。 啊，你对于未来的这个婚姻啊，什么样的计划？这个是不是也应该加到里面？ 对，特别对。就您提醒的这个点，其实是如果他是一个今天来找我们咨询的个案的话，我们第一步上来先帮他梳理他的选择标准。 嗯， 或者叫职业价值观。所以您刚才提的这几点其实都应该纳入他的考虑里边去。 嗯， 比如说你选一份工作就是选一种生活方式咯。 对。 出不出差要考虑啊。然后户口也算是要考虑因素，钱也算考虑因素，压力也是考虑，包括未来的成长空间也要考虑。 嗯， 甚至所在的行业和企业类型都要考虑。因为我们能看到第一个选择是央企，后面那个房地产企业，这个企业文化会千差万别。 对， 包括他刚刚也提到一点，说我做的我的职能，我做这件事儿是不是我感兴趣的，这个叫职业兴趣。 嗯， 所有这些所有的考虑因素全部都要列出来。 那如果说这几个选项哈， 嗯， 每一个选项都有几个他在乎的， 都有加分也都有减分， 哎，对，那最后怎么得出一个结果？ 这就靠一个工具，那个工具叫做决策平衡单，就是我说的纠结的终结者。 嗯， 就是第一步先把所有的考虑因素全部拉出来，可能有十个八个，然后第二步我们会让他对所有这些评价标准做一个打分，哪个对你更重要，对吧？你是户口排第一还是钱排第一还是生活舒适排第一，就是排个序。 嗯， 排完序以后再对每一个标准的这三个选项进行比较。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标准我们能听出来是钱，那你钱的满意程度听上去是地产公司是比较高， 嗯， 那你就可能我们十分满分我们就打个八九分吧。 嗯， 那剩下那个央企的你能打个多少分，满意度打分，三个选项的满意度，钱打个分，户口也是打个分，生活方式打分，压力打分，还有什么出不出差打分等等。打完分数以后，满意度的分数还要乘以它那个重要性的分数。 嗯， 其实相当于乘以权重，最后来个加总。 哦，就是首先排一个次序啊。 对。 在哪工作是吧？压力大不大啊？收入。 所有的选择标准全列。 啊，你排一个前十名是吧？ 对。 排一个前十名，那么每一名里面呢，你都给他打分，就是说， 就是标准对你来说重不重要，打个分数。 是具体到每一个选项打分了吗？ 是标准的分数。 标准的分数。 就相当于给标准给个权重。 啊，标准给个权重。 嗯，对。 那这个反正是有一套计算的方法啊。 对。 哎，那么最后是得出一个数学的。 会有一个数字出来。会有三个分数，综合的三个分数，因为它现在三个选项嘛。 嗯。 啊，理论上基本上这三个分数出来以后，不管分数呈现什么样的结果，也有可能三个分数特别接近。 嗯。 那特别接近也是好事儿。就说明什么？说明你确实纠结，不是假的纠结。对，那三分出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也不是告诉他你选分高的，我们会问他一个问题：你怎么看？ 嗯， 因为这是理性分析啊，我们还得调动他那个感性的那一面。 对，他如果不那么看呢？ 不那么看， 就是很高的分数，但是他觉得还是不喜欢， 不满意啊。 嗯， 哎，那特别好，特别好，这是一个线索。那你告诉我为什么？看上去分高的那个你不想选，背后一定有什么原因。 那他是不是有些什么执念呢？ 那没问题、啊、 还是想要个户口的。 哦，那就 还是想要一个工资高的。 没问题，那就说明户口对你当下来说很重要啊。 就刚才那些都可以抹掉了，都不算了，我还是遵从内心了。 内心有可能啊，但是这个我们讲的这种，就是做这个表单的每一步，我们都是需要反复确认。 嗯。 确认完了这个分数摁住他就不改了。嗯。 呀，你觉得你。我觉得还是值得花10000块钱去做一个测量的啊，我们就不免费了。有的时候免费未必有好的结果啊。 对，但他这个其实是特别特别典型的一个纠结的案例。但我们其实可以简单总结一下，纠结是因为他的判断标准不够明确和精炼。 嗯。 所以他才会左右为难。 是是。 对。 那如果没有你刚才所说的那种工具的话，还有别的方法吗？ 嗯，不做计算也行啊，那说白了就是根儿上还得他自己想明白。咱做个简单粗暴的评价，就是钱和户口哪个重要呗。 嗯。 对吧？ 啊，就是那你就把标准减少。 对。 是吧？我刚才所说的那是做一个比较系统的分析，是吧？ 对， 如果你 全面的。 对，没有那个能力或者说呢觉得太麻烦的话呢， 你就精简， 最看重的。 最看重的两个。 嗯。 拿上来 PK 就完了。 嗯。哎，不过呢，这个人生那么多年，你想，你工作是吧？起码要工作30-40年， 对， 要工作30-40年呢。你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在日后看来、啊、 都不是事儿， 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啊。所以说，也不要真的不要太纠结啊。 没准他们家是在雄安呢。 嗯，环京嘛，是吧？环京，你还想卖掉环京的一套房？哎呀，这个最近这个时候反正不太好，最近这个环境的房子跌得还比较厉害，是吧？原来可能能买个客厅，在北京五环外，现在是不是只能买个卫生间了呢？好，自己拿主意啊。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接下来这个案例呢，也是跟找工作有关。他是一名硕士，在某半导体公司啊工作了3年多。前阶段啊，面试了中科院的微电子所，待遇大约6-7千，要比公司少很多。那么最近很迷茫，不知道是继续留在现任的公司啊。还是去微电子所。他这个情况他不是应届生，他应该是硕士毕业，工作了3年多了。 嗯， 啊，他说如果留在公司要上夜班，而且要应付随时啊从公司打来的电话，那么半导体这些企业啊压力特别大，很晚，每天很晚才能回家，而且感觉前景渺茫。在研究所呢就比较清闲，而且还能读个博。不过呢刚去啊还不是事业编，要过几年才可以转成事业编。另外就是钱少很多。嗯，怎么办？ 嗯。又是个决策问题哈。 决策问题。 嗯。钱还是闲，听上去就是清闲的闲哈。 我总觉得大家呢一直在追求一个理想的工作状态。 嗯。 这是不可能的。 哪有完美呢？ 是吧？ 对不对？哪有完美？ 这两家公司合并也不可能。我们来分析分析他不喜欢什么吧。 嗯。 他不喜欢加班。 对。 是吧？ 压力呀、 啊。不喜欢特别大的压力。 对。 另外呢也不喜欢钱很少。 对。还有就是他也不太喜欢完全没有发展的那种。 对。 我一进去可能能看到20年后的自己，好像他应该不要这个。 嗯。 嗯。 也不想太清闲。我感觉啊也不想太清闲啊。 对。 好，那么就是 我们梳理一下哈，有没有不加班、钱多、有发展、压力适中的工作呢？有吗？ 思聪哥哥， 是吧？没有啊。没有的话，那按照刚才啊张希老师所说的，那你就看看你不喜欢哪个，你排在前面。刚才我们那个是你喜欢哪个，你排前面，是吧？ 哦， 我们可不可以反着来啊？ 负向打分是吧？ 啊，对，负向打分呢、 可以。那就说白了就是，这他不想要的，我们俗称痛点嘛。 嗯。 那我们就把他，我们就抓痛点。 嗯。 就把那个不太痛的、能忍的给 放在前面。 对。然后那个忍不了的往后排。 你看啊，加班、钱少、没发展、压力大。你现在工作三年多了，你缺不缺钱呢？ 对。 还是说以后你想做科研？ 嗯。 反正也不愁钱，因为你在体制内啊，你读到博了，那么房子肯定会有的住，是吧？孩子上学呢，相对来说比外面的人要容易一点。 容易 啊，你在中科院这个系统里面，是不是？嗯。那这也是一条路径。你想走学术的话，那这个其实还是可以的。 是。 那如果说你想在公司里面啊发展的很快的话呢，那么你就要面临的就是，你要加班，你要承受比较大的压力或者是波动。 所以一个是咱们刚刚用痛点帮他梳理了一个，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那一点很关键，就是阶段性目标。他现在就是我们笼统的分吧，职业发展可以分三个阶段了。生存期、发展期和自我实现期。 对。 就自我实现的人都就是各种玩了，也不会来找我们做咨询，对吧？所以他现在要么在生存期，要么在发展期。生存期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赚的钱还没有办法很好的养活我自己呢。那如果是在这个阶段的话，基本上这个阶段主要任务就是活下来。活下来的意思就是钱更重要，说白了。钱更重要。那发展期意味着我饿不死了。所以我需要更多的思考的是，我未来的职业发展的路径哪个能够更让我发挥自己的特长，让我觉得每天自备积雪干得很开心，让我在某个领域能够有长足的一个成长和进步，这是发展期需要思考的问题。所以这位朋友，如果你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先思考一下你现在是在哪个时期。 对，这个我感觉跟前面那个应届生咨询还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已经有三年的工作经验了。所以他应该做一定的未来几年的职业规划了。 对。 前面那个应届生啊，说的这个干脆一点，他这三年浪费了都没事儿。就是他不管是去那个军工企业，还是去那个房地产公司，就算他去错了一个单位他都没事儿。但你不行。你读完硕士应该是22加3 25了，工作三年28了，对不对？你在一个单位你怎么也得工作个两到三年，你就30多了，你还有没有机会啊试错呢？有，但是不如别人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做好一定的这个职业规划，就是考虑三年又三年你是个什么样子。 是。是。所以在咨询中我们会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假设时间，就是您刚才说三年又三年，假如三年以后，你所有的理想的生活都实现了， 你想干什么？ 你可以对畅想一下，说白了就歪歪一下，那个时候的你是一个什么身份、什么角色？你在哪个体系内工作？然后你大概的状态是怎样？就是我们会带他走一段这种歪歪，就是俗称换游啊，这是假如时间，还可以假如什么？还可以假如身份。什么假如身份？就是用你我他，这是三种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给自己写一封信。假设也可以是从未来的自己给现在的自己写，也可以用现在的你我他给未来的自己写三封信。这个是心理学上讲叫自由书写。你就在写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思路就会澄清了，这是视角。还有就是角色，你还可以假如角色，就因为现在你在做这个决定，我们也不知道这位朋友你现在的家庭状况是怎样，有没有伴侣，对吧？你可以想，这是你自己，旁边可能是你的爱人或者是未来的爱人，另外一边可能是你父母，然后你对面可能站着你的孩子，假如那他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从他们的视角来看你现在应该做哪个决定。这是角色的假如。 哦，这么多可能性啊。 对， 就是 时间的、人称的、角色的， 让你遇见未来的自己。 哇，对对吧，听得好窝心啊，好暖哦。 然后你就知道他你前方的路应该怎么走了。 对对对，其实这一部分主要还是你看咱们也没用那个数量的那个计算啊什么的，我们还是要调动他内心深处的声音， 嗯， 希望他能够看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渴望，你想活成什么样嘛、嗯、说白了。 我觉得真的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他就适合做刚才那种测量计算、 嗯、对， 那有的人他天生就比较感性。 对。 哎，那么他也许就适合做这种方式的引导。 对， 哎， 对， 好，嗯，如果我是你呢，我是我的选择；如果他是你呢，又是他的选择。没有人会跟你有同样的选择。那么他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面临很多的细微的问题，或者是发展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啊，选择仅仅是开始。 嗯， 后面还有很多，因为你这个选择之后要去解决的问题，要去打的小怪兽啊。 对， 所以说祝你好运。好了，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啊，就要全部结束了。非常谢谢张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分享了这个选择综合症的解决方案啊。 嗯， 那其实选择之后也很重要。 对，那个路要怎么走？ 对，有没有就是你们的一些什么来访者，他选了之后？嗯，他又遇到问题了，啊，一个是后悔了， 嗯， 哦，一个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有啊， 啊，那这又有些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留在节目最后给大家一些思考吧。 好啊，选择之后遇到困难，一般我们在职业上定义为是适应问题，就职业适应，你跟环境的互动出现了问题，所以其实大家，我们打个比方吧，大家不妨想象一下，你跟职业是在谈恋爱的过程中。热恋进入到了瓶颈期，或者结婚前后，你们关系、你们的处境都会发生变化。其实人和职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互动，而且在不同的时期，你们之间的适应都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我今天给到大家的问题是，假如你要跟职业谈一场恋爱的话， 嗯， 那你希望这个恋爱怎么开始、怎么进行，以及怎么结束？ 嗯，好，还结束呢。 结束是为了新的开始嘛。 好好好。哎呀，所以说我们进到大学就会感觉我们像进到一个保险箱，就不去想其实这是不对的。 嗯， 等到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们 才 会 发现。回来补课、 啊。哎呀，这几年我怎么过的，是吧？ 对。 同样你到一个单位，到一个公司，你会觉得哎呀，我的人生理想终于实现了。 对，有依托了嘛。 哎，然后也不去想了，哎呀，单位给我什么活我就干什么活，没有职业规划了，没有这那的了。其实这也是不合适的。 对。 哎，真的是应该好好想一想啊，就是我们选择之后我们怎么来规划和管理我们的生活啊，就像我们选择跟一个人结婚之后，我们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和经营。嗯，谢谢张希跟我们提出了一非常好的问题啊，让我们的生活每天过得不那么的浑浑噩噩和迷茫。好，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北广购物，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朋友们明天见。